到哪个去的

做你遭报应，却让我只一个孩儿为长兄。我若替你唱声别包大人左右为难，我

天桥呀，铺天抢地求公道，不像人间像阴曹。铺天抢地求公道，不像人间像阴曹。臣呐，保臣，保臣，你快快停止呀！这是50两纹银，快快带领全家去往他乡谋生去吧。王朝 有， 送他母子重生。 是， 民妇谢过包大人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包公三勘蝴蝶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

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才宽仁，一片真情千波涟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等的梦去增加，把不来的日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路中人，我是走盘雨灯几杀人，满面我带着情我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眼睛亮亮，心中是深深之想。 刚才是董柯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